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三8點到9點， 你的城寨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今天你台面上看到很多人形公仔，當然這個身邊一個很出名的插畫師，也是做人形公仔的代表的，就是馬志雄 Winston Ma， 原創作 Figure 品牌創作人，也是香港插畫師，也曾經做過會長，不如介紹自己先。 Hello 大家好， Gloria 你好。很高興來到這個節目，也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因為講一下你插畫生涯，不如看看作品先。 其實我的插畫生涯呢都是源自於廣告啦，我自己在廣告也都是做了10多年啦。插畫是什麼來的呢？其實是幫廣告做宣傳的一個需要的一個媒體啦。也都是當時我們做廣告公司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是接 freelance 去做插畫。其實那時候是搏命賺錢，其實那個時代是即是做插畫是其實挺好的一個時代來的。你看到現在這個第一張畫呢，其實我當時是參加香港插畫師協會的一個展覽啦，也是將我自己身邊最喜歡的東西放在一起啦。因為其實插畫師很多時候都會買公仔啊，將一些自己喜歡電影的公仔啊都會放在身邊， 包括你太太啦、女啦、 太太和我女都會在我最喜歡的東西放在我身邊，我才有心機做事。 對，正常。咁好啊，又講下另一張相片咯，又即係講多啲咧，因為你同李洛斯嘅關係都好親密嘅。咁跟住咧就講下呢個作品先。 嗱，其實咧插畫，我哋嗰陣時咧就做好多一啲樓盤啊。咁呢個就係當其時陳奕迅啦，一個樓盤啦。當時陳奕迅啊、楊千嬅啊，同埋一個梁漢文啦。咁其實佢哋三個嗰陣時最紅嘅。咁就一個樓盤廣告，接呢啲做咧就係時間雖然短，但係做得好開心咯，可以用唔同嘅風格去表達咯。 同埋啲人都反應都好好，當時嘅都覺得好有趣。 係啊，因為插畫師最強嘅一樣係咩咧？佢畫到唔同風格。咁我哋就即係因為可能嗰陣時嘅訓練啦，變咗無論卡通又好啊，真人又好啊，天馬行空都好。個客想要乜，我哋畫咗乜。 好啦，咁你講下啦，插畫師一般嚟講咧，嗱，好似你咁要畫得好多唔同嘅風格，點樣去鍛鍊出嚟咧？ 其實我鍛鍊係逼出嚟嘅，即係逼出嚟，即係譬如嗰陣時我喺廣告公司，以為自己好叻，去咗科技廣告公司，咁個鬼佬老闆揾我幫佢畫 storyboard， 咁我坐喺佢隔離度畫，畫完之後咧，佢好大聲咁樣對住我講，全部都係垃圾。即係將我嗰張嘢抌咗出門口，咁成件事就令到我會覺得好氣餒咯。咁以為自己真係畫得好靚，後屘就埋頭苦幹，即係匿埋3個月喺屋企就不斷咁畫。咁畫到直至到個外國上司，哇！睇翻我啲作品，佢話：哇！你點解變得咁犀利嘅？咁啊，從此就喺佢變咗佢嘅左右手啦。咁我覺得係佢係逼我做到我自己缺乏咗嘅一啲。叫畫工咯，即係鍛鍊出嚟咯。咁你而家見到呢一張咧，其實我哋做插畫或者做唔係淨係畫公仔，有陣時可能接 觸啲 室內設計啦，咁你就會畫一啲室內設計嘅圖啦。咁亦都 係即係做埋我的工作去做啦，你 嚇唔係？我應該大你好多嘅，嗰陣時應該未出世咁咯。咁變咗咧，就其實室內設計亦都係我一個自己幾中意嘅一個工作。 即係去玩空間嗰樣。 係啦，咁後期就係因為學咗呢樣嘢或者認識咗呢樣嘢，咁對 Rebecca 亦都有所幫助 嘅。好啊，咁我睇下啦，因為 Rebecca 咧就係李洛斯博士啦，好緊要，佢影響到你咧環保意識啊，或者你欣賞佢嗰種努力工作嘅態度啦。 其實李洛斯博士亦都係我入行嘅時候係第一個真係肯鬧住嚟教嘅一個上司啊。咁我覺得佢嘅教導嘅方法係令到我會覺得自己慢慢成長。咁佢唔係淨係鬧嘅，佢都有鼓勵。咁亦都後期佢離開咗廣告公司，我亦都離開咗個公司。咁原來知道佢慢慢去投入咗一個環保工作。嗰陣時原來我1985年已經跟佢做一啲喺香港大會堂搞一啲南極嘅 三極博物館。 三極博物館。 係啦，我哋繼續睇下後面咯喎。 咁跟住落去咧，一路做嘅時候，十幾年後，差唔多廿年前碰面咧、我見到一個老人家背影，咁我拍佢膊頭，Rebecca， 咁佢原來係做緊一個展覽，咁佢當時我哋傾咗幾句，佢話我做得都辛苦，我想揾一個設計師， 好似你咁樣就幫手啦。 咁佢就話可唔可以有一個設計師可以幫到佢手咧？咁我話我完全都冇考慮到，我話如果你用得着我，即管出聲啦咁樣。跟住冇幾耐，佢就揾我幫佢設計一個三極博物館。 所以你就負責咗做 三維博物館，其實我就做咗呢個總監，咁樣亦都好多謝俾機會我啦。咁亦都開始設計海報啊，設計裏邊嘅 NT 嘅嗰個館裏邊啊。譬如你見到呢隻船，其實是一隻船嚟嘅。咁我喺佢資料裏邊亦都知道，哦，破冰船雪龍號亦都係一個好中國嘅考察嘅一個好經典嘅一隻船。佢亦都嚟過香港，咁我會將佢，既然係咁，會唔會入邊入到館係一隻船咁樣咧？咁亦都做咗呢個咁嘅船嘅內觀嘅一個設計咯。 哇！咁佢再下一張，仲可以睇下。 咁下一張咧，其實我想隻船咧層層咁俾啲遊客上去，上到去嘅時候先至見到，望遠啲，原來見到有啲真嘅北極熊啊，或者曬鵲啊。咁其實嗰陣時諗，如果真嘅北極熊會唔會即係好難善養咧？咁我哋就諗，會唔會我嗰陣時又好中意荷里活嘅電影，會唔會我帶到荷里活嘅質素嘅機械嘅放入去咧？咁樣咁呢個係我天馬行空嘅想像啫。咁亦都係希望可以做得到咯。咁呢個就係呈現咗嗰個感覺出嚟。 即係呢個館都唔簡單，其實講嘅嘢都好有意思，因為其實我哋嘅環保同我哋生活咧，即係息息相關。 其實早嗰我哋講緊係差唔多十幾年前，差唔多有廿年前啦。嗰個時間係應該個意識唔係咁強嘅，咁變咗我哋做嘅時候好辛苦咯。即係你叫一個商場去做一個環保嘅，喂，我叫人嚟買嘢，我唔係叫人嚟慳喎咁樣。咁點會有商場會俾你做展覽咧？咁我哋就好努力，好努力。反而我哋就唔喺商場度做，咁我哋就會喺一啲教學上高用做做咯。咁亦都會Rebecca每年做好多講座，亦都揾到好多唔同人支持者啦。咁呢個館其實係一個其實成個館裏邊嘅三個博物館其中一個妙思林咯。咁妙思林入邊咧，亦都有一啲嘅設計，就係帶到啲小朋友認識妙思林每一入邊就係一啲獨立一個個嘅，佢哋叫做極地倉。咁你極地倉係點樣嘅咧？咁你入到去呢個館就可以睇得到。 咁我睇下另一張相片咯喎。 咁你見到我一路做咗好多設計，亦都係幫咗好多Rebecca 手。咁我亦都係見到好多唔同嘅客户嘅要求。咁亦都睇到哦，你哋個 project 好靚，但係我哋點營運先？因為嗰陣時我缺乏咗一樣咩咧？我就係管。做靚咗個館，但我缺乏咗一樣嘢，就好似 sustainable 嗬，點去持續發展啊？ 持續發展點樣去營運呢樣嘢？我自己冇呢個經驗，我亦都未嗰陣時未入行做 character design， 咁我就喺度翻查一啲記錄咯。人哋迪士尼點解咁成功咯？哦，原來 character， 你講得啱。 character 原來係一個館或者一個旅遊 點 一個公園嘅一個銷售渠道，佢可以直接可以幫到嗰個館營運。 冇錯。 咁而家所有拍迪士尼動畫片全部都是一條大吹喇，最主要都是賣產品。 啱。 變咗經過那次之後，我就發覺我需要重新做過呢個三極博物館的設計。我就開始設計 character。 所以出現咗都得意嘅公仔，可以睇後面咯。 係啦，咁得意嘅公仔咧，其實某程度上咧就係可以吸引到一啲小朋友啦。咁我就同 Rebecca 講，不如咁啦，我如果有機會，我自己嗰陣時都做緊鐵人兄弟嘅。咁我話如果有機會，我自己單身，因為點解一定要抽身出嚟咧？咁我自己中意環保啫，其他兩個兄弟覺得環保佢哋唔熟嘅，會唔會好難做咧？咁變咗嗰陣時，我哋亦都做咗鐵人兄弟都好成功。咁我會唔會就放低鐵人兄弟去做一啲 新嘅 有意義嘅創作咧？咁亦都嗰陣時候都。幾矛盾嘅，其實自己都幾矛盾，因為頭先都講十幾年前你去做環保，你可能真係咩生意都冇，即係你要受得起呢樣嘢先得喎。咁亦都好多謝太太支持啦。咁開始又做咗一啲 figure 嘅公仔啦。Rebecca 就好 呢個犀利啦，要解釋下，真係去咗南極㗎呢度。係 啊，呢個其實係其中一隻嘅公仔啦，其實叫 Jungle 啦。咁當其時 Rebecca 亦都係冒住風雪，即係好凍啊，其實拎出去咁一陣間 影相。 三十秒佢就要翻翻入嗰個研究室入邊，因為其實太凍，咁佢揸住我隻 Jungle 公仔，亦都係帶到南極，咁亦都係坐住雪龍號去。咁我成日都講我啲公仔仲叻過我，佢哋都去曬南北極啦，我自己都未去。 係啦。 咁呢都係其中佢喺船上高一路揸住啲公仔一路拍照啦。其實佢點解要咁做呢？其實某程度上佢都係幫緊我嘅創作。 嗯， 因為佢覺得 即係真實，好似呢個公仔真係去到呢個地方。 係啦，咁佢話如果你做嘅嘢，如果能夠令到感動到人， 嗯， 你就會更加成功咯。 嗯， 咁我亦都喺鐵人兄弟時代。就令到我會忽發奇想，就話哦，原來做公仔都可以感動到人嘅。咁一陣間就會介紹一先。 係啊，嗱呢個故事咧，一陣間咧都會講多啲關於這個創作背景啊，點解要用呢樣嘢啦嚇。咁我哋一陣間就講翻，跟住去下啲相片先。 係啦，咁其實我每一次展覽咧，Rebecca 都會好緊張。 係。 佢我喺香港嘅時候，我每一次展覽我都會邀請佢嚟，即係。指教下我，批評下我，咁做得好唔好？咁亦都係我哋都 keep 住呢個關係，其實係亦師亦友嘅關係啦，咁樣。 好啊，咁下張要睇下咯喎。 咁呢個就係嗰陣時我哋做緊鐵人兄弟嘅 事。2000年代係咪？ 見到喺畫面嘅左上角就 Kenny 啦，中間 William 啦，咁嗰個懶有型嘅佢。咁其實我哋每次做鐵人兄弟，我哋都會分享到一啲喺呢張相就係去一間設計學院度做分享嘅。咁我哋可以睇下一張相。咁下一張相咧就是我哋鐵人兄弟。 嗱呢個好型㗎，嗱喺香港玩具展咧。就將你成些嘢 send 咗出嚟， 係嗰陣時 我都同佢講咗，係啦， 咁其實都好多好多 figure 迷都特登去睇，就係為咗睇鐵人兄弟第一代嘅 figure。 冇錯。 咁其實鐵人兄弟某程度上其實影響咗我一樣好深刻嘅一樣嘢，就話公仔原來唔係咁簡單。 嗯。 公仔原來可以感動，感動到人故事。你如果做得好，或者你題材特別嘅。你不要去市場去走，去市場去走的時候，你就會太潮流化。 嗯。 那我們三個就比較很感性的一個人。 嗯。 那我們可以看下一張相。那下一張相就是為什麼會鐵人兄弟我做完之後，這六年裡面學到一件事，就是我原來做公仔都可以講說話的。 嗯。 那我們曾經就做了，因為911事件令到我很震驚，即係我自己，我記得當日我都拍曬台，我要停曬所有嘅嘢，我根本冇可能集中精神做嘢。咁隔咗一個星期，我就同啲兄弟講，會唔會做一個情景？因為我喺嗰陣時，每晚我都睇緊新聞，每晚都錄影咗所有嘅911事件。 有啲人同我講，多人覺得嗰日好似世界末日咁。 係世界末日咁，你估計唔到。咁我話，咦，其實好多消防員亦都係我自己 犧牲咗生命，係 咯，好尊敬嘅一個行業，亦都係佢哋真係。當其時真係好老實講，死咗30多個消防員，佢哋係無私咁，即係明知入去都出唔翻嚟。咁成件事，我會覺得，如果我哋用人偶去表達，會唔會好咧？咁最後尾隔咗兩年，我哋就做咗一套911嘅情景，亦都好大反響。 係啊，當然啦，你都講過美國嗰個故事係嘛？人哋以為你嚇做乜嘢要咁樣強調呢件事咁樣。 嗰啲消防員亦都 send email 佢話啦：你作為一個亞洲嘅設計師，你點解攞我哋呢啲做笑柄咁樣？咁我就話其實我話俾佢聽，其實唔係嘅。咁因為我解釋唔到，後屘佢有啲朋友可能嚟香港睇到展覽，睇到我哋寫嘅嘢，佢就翻去同翻佢講，佢就再 send 個 email 過嚟話， 好肯定你嘅就係啦。 對唔住，我哋即係誤會咗。應該我哋應該咁睇，一個作為一個亞洲人，點解佢哋會咁用心去做咗一個咁嘅即係911嘅展覽？其實我哋想對啲消防員實咗致敬，亦都希望。鼓勵到佢哋咯，咁其實原來創作公仔原來可以感染到人，咁之後就影響到我點解會做猿人做極地呢樣嘢。 好啊，咁我哋繼續睇下後面啲作品啦。好啦。 咁其實去到呢度咧，咁你 搞咗啲比賽嘛？ 搞咗一啲figure 比賽咧，其實好早差唔多喺11年前嗰陣時未搞比賽嘅，咁係叫原創動漫idol。點解 idol 咧？就 art 藝術啦。idol 其實是一個偶像明星咁。咁我哋其實某程度上，我哋做嘅公仔亦都頭先講啦，我哋會影響到人，亦都每個公仔都會明星咁。咁我哋嗰陣時鐵人兄弟就集結一啲本地嘅設計師，係搞一啲展覽嘅啫。我成日覺得公仔是可以感動到人的，當然你有一個主題啦，咁亦都揾到很多不同的設計師啦，咁可以睇下一張。咁集結咗喺呢個展覽裏面，我哋唔係一個比賽，我哋唔係一個，我哋係一個好熱心去推廣 figure 文化嘅一個展覽，亦都好多謝當其時凌速啦，亦都嗰陣時已經開始合作，10多年前開始合作。 咁一個好嘅平台咧，大家聚埋一齊， 太好啦呢個平台，因為其實某程度上真係好多觀眾未知道香港設計師究竟係做緊啲乜類。咁我哋睇下一張。 咁其實當其時我亦都有參加咗插畫師協會啦。咁、我覺得插畫其實某程度上佢哋唔係淨只有自己嘅插畫展覽，其實佢可唔可以加入一啲動漫嘅展覽俾人更加認識咧？咁、我當其時亦都同插畫師協會會員傾話，如可唔可以？如既然我哋有呢個場地，可唔可以連畫連公仔一齊展覽啦？ 好似今次你又畫埋咁啲人係咪？係 啊，咁變咗就會成件事會更立體啦。咁我哋睇下一張。咁我哋既然搞咗一個活動，咁我哋希望更多人認識。咁、其實每一次活動，我都希望所有會員啊，所有一啲做公仔嘅 artist 啊，都聚集埋一齊，我哋自己可以互相去勉勵，同埋亦都可以有一個平台，喺一個大嘅平台俾我哋喺上高同啲 fans 交流。咁呢個其實好好平台，就係我哋所有設計師十幾廿個咁一齊喺坐喺度簽名啊，咁好多 fans 都好開心。 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咯喎。 咁去翻就係話一路做緊嘅時候，點解會話鐵人兄弟嘅時候，我學到一樣嘢 figure 可以感動到人， 係同埋一定有故事，即係能夠將佢好多時可以發展得更加完整。 故事去包裝啦咁樣，咁 Rebecca 就用環保藝術包裝環保，咁佢話點解你唔可以用figure 去包裝環保咧？咁樣咁變咗成件事點醒咗我，咁我就覺得咦可以。原來公仔真可以說話，咁當其時頭先你睇到啲相咧，亦都 Rebecca 特登帶咗啲公仔去啦，翻到嚟就好多傳媒，咦呢扎公仔點解咁得意去到南北極嘅？ 同埋咧，人哋都會問你點解用猿人咧？你就有故仔噶嘛，你又講下啦。 其實猿人我自細都好喜歡，僆仔嘅時候阿爸中意帶我睇電影啦，睇 King Kong 啦，猿人砸地球啦。其實嗰陣時啲電影特技電影，我喜歡佢背後，咁特別係猿人砸地球，自己好中意西遊記啊，咁。好偏愛嘅，唔知點解到今時今日，咁我到我自己開始設計嘅時候，我話我第一個公仔我就好想做翻只馬騮，唔知點解喎，真係唔知。咁啊見到你中間棗紅色嗰只就係我第一隻公仔，十差唔多16年前做啦。咁嗰陣時未有原創作，就做咗呢、這個，就攞咗一個我哋自己搞 figure 比賽攞咗個金獎啦。咁嗰陣時就係、是、呢、這個其實攞獎係一個鼓勵，所以直到而家我自己都有參加比賽，亦都。搞比賽，亦都鼓勵同行設計師要參加比賽，因為真係一個比賽，你能夠有成績嘅，真係鼓勵到你，然後發展咗一個品牌出嚟。 係，因為你以前同我解釋過嘅點解猿人咧，就因為以前人未有出現時已經有猿人啊嘛，你 所以就係點解環保呢樣嘢咧？就係地球開始嘅時候根本未有人類啊嘛，咁猿人就係一手打造呢個地球，咁變咗我張卡片都係隻猿人手，都係我嘅 figure 公司都係一手打造，咁變咗成件事就話，如果佢翻嚟喺地球生存到進化到人類，人類又破壞翻個地球，最後尾又由猿人去拯救翻個地球，其實好理所當然成件事，咁變咗我就寫咗咁嘅故仔，加入咗阿 Rebecca 嘅一啲環保嘅資料，咁咪串連咗一個。好似好寫實，好似好真實，但係有啲科幻嘅感覺。因為我成日覺得年青人或者小朋友佢哋會覺得你教佢死讀環保冇用 嘅， 反而喺你嘅公仔喺 character 身上慢慢去了解，原來我背後帶出嘅信息。咁你見到好多而家卡通動畫都講環保呢樣嘢，佢哋想就係想用一個比較開心嘅手法， 生性嘅手法令到接觸咩叫環保。 係啊，冇錯啦。 好啦，咁啊講下呢個創作呢、這個第一個嘅作品先啦，都好重要。咁你點去揀個元素就設計個款啦、物料啦、你一定要試咗好多，你先做到呢嚿嘢出嚟㗎。 其實當其時亦都係好大膽嘅一個嘗試，就係因為因為做鐵人兄弟，我哋做地盤工人，我哋資料搜集好容易，我哋只要揾翻地盤。用的工具牛仔褲 T 恤就是這麼簡單，但去到猿人你要極地的時候，所有的衣服所有的設計重新設計，還有已經是寫好了一個故事，那你怎樣去將故事裡面那麼多人物抽六個出來做呢？這件事你也都要很小心去處理，因為出來的時候每一個角色都要有一個 出自己的 character 一個感動位，好像你見到旁邊有個大肥佬那個，其實那個是 Rebecca 當時去北極的一個導遊嚟嘅，即係帶佢去考察。咁我聽見 Rebecca 講咗個故仔，就話再去嗰一年佢已經唔喺度。 係啦，冇錯。 佢就因為一個水源去落跌到咗落個水源度凍死咗。咁成件事我會覺得 Rebecca 一路講一路眼濕濕，我自己都眼濕濕。咁既然係咁有感情嘅一個角色，咁我就擺咗喺個 figure 身上。咁變咗選角啊，同埋製作衫啊嗰啲，其實揾物料啊。 都花好長時間。 嗯，同埋你香港有時揾唔到，要翻大陸又要闖揾啊，又製造到啱嘅物料，其實你都可以講多呢啲，因為做一個創作 係 好難的。 我記得係做嗰個女仔 Ice 呢個女仔嘅時候，係最辛苦嘅一樣嘢就係我喺做呢套 figure 公仔，我可以去買一個布料係黐頭髮。 嗯， 但係去到做產品嘅時候咧，最大嘅時候相隔咗好多年，好多皮膚、好多皮嘅衫啊，好多嘅頭髮完全喺市場上冇得買。 嗯， 咁我記得我嗰陣時特登走去廣州啊、深圳啊，朋友揸車行曬深圳好多賣布嘅廠，都揾唔到，最後尾決定就係去織，即係花錢去織。淨係織頭髮愛嚟變咗做生產呢樣嘢，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堅持咯，即係你最好原汁原味咁俾到嗰個收藏者咁樣咯。咁呢個都係做 figure 嘅一啲，即係辛苦嚟都開心嘅。 係，咁你講下啦，呢個 figure size 係點樣樣？叫做一般嚟講有好多種 size 噶嘛。 係。 咁啲一般嚟講，譬如啊，我哋一嚟收藏嘅人係會喜歡收藏咩嘅 size 會比較多啲咧？ 其實早嗰十幾廿年前一比六，我講十二寸啦，即係呢啲比例十二寸啦。咁其實某程度上就好易收藏嘅，因為每個書櫃每一個書櫃差唔多既定有就十三寸嘅。咁你做咗十二寸一放落就好啱， 有少少空間咁樣，有啲燈射落去。 咁係最近呢幾年就開始玩再細一半咁咯，因為地方真係有限。咁有啲人成日都話：，你做公仔其實破壞緊個環境。其實冇辦法嘅，因為我唯有咁樣去同自己講，就話就算我砍了一棵樹都好啦，俾我嚟做咗一啲對環保宣傳嘅嘢，俾更多人認識嗰樣嘢、嗰個文化，咁都必須要嘅。但係就話冇辦法啦，即係呢樣嘢好難攞個平衡嚇。咁公仔我哋可以係下一張。 好， 其實除咗呢個猿人之外咧，你見到呢個猿人重工咧， 係咯， 亦都係繼承了猿人極地探險隊的一個故事。這個重工其實某程度上2008年看到汶川地震，其實那時候又是跟九一當時的心情一模一樣，完全是無法平靜，無法可以去令到一件事。我當時我就跟自己說，我一定要將它做一個拯救隊出來，因為你看到拯救隊真的 無私係嘛？ 無私去救啲村民，又去救拯救隊，又去救，根本上成件事啊，那個災區係難到你根本冇辦法形容。咁變咗我就將呢個猿人重工拯救隊寫咗一個故仔，都係猿人極地探險隊嘅第二個故仔、第二個故事啦。亦都做咗好多新嘅系列，一個重工啦，好多機械啊，甚至乎機械人啊。即係我寫個時代已經係未來，未來嘅世界，地球已經基本上 破壞了很多了，是 吧？地面基本上不是很住到人類的，所有人類都住在地底。地面是靠什麼呢？就靠一班猿人和一班機械人去重建、去拯救。拯救完之後就將人類放在地底。地面唯一方法就是猿人和機械人可以生存。就猿人重工就出現了。這件事也是我經常都說是有一件事先感動到我。然之後，我去做一個作品去感動人，整件事我覺得係我覺得係做得好開心。 好啦，咁講下當時傳媒或者你一出嚟咧，其實都得人留意你，因為你嘅作品其實都好影響香港好深嘅。咁有咩反應咧？譬如無論鐵人兄弟啦，無論即係你自己創作猿人啦，佢哋點睇咧？ 其實鐵人兄弟係好特別，我哋都真係冇諗過。 好成功啊！當時 嗰陣時真係好成功，我哋冇諗過做一個公仔創作，連日本啊、英國啊、美國啊。 即係你個市場好犀利啊！真係嗰陣時候， 其實好多記者突然間嚟我哋展覽度訪問我哋，佢哋特登飛過嚟訪問我哋。成件事我會覺得嚇、我哋做公仔啫喎，點解會咁咧？咁其實原來佢哋就係正正就睇到鐵人兄弟一樣嘢，就話同潮流冇掛鈎。點解你哋去做一個咁唔聞得經意嘅一個地盤工人呢個角色？咁我自己會睇成個 concept， 就話我點解會鐵人兄弟呢個名詞，就我睇到好多報章，亦都睇到好多地盤嘅意外。咁係嗰一剎那，佢翻工嘣一聲直接 冇咗啦，個生命就冇咗啦。 冇咗啦。咁個家人點咧？即係嗰一剎那係令到 即係你將啲小人物可以俾人知道，其實佢哋犧牲好多。香港建設都係靠呢班人。 係啊，咁重建都係靠呢班人。咁重工點解會咁諗就話，佢哋冇建築、冇拯救呢個經驗，根本就唔可能將個世界還原。咁其實地盤擁有嘅技術、拯救擁有嘅技術係未來係好重要嘅。你讀幾多書都冇用。 即係嗰個世界已經係電腦已經唔啱用了，我會覺得咯。咁最緊要就係拯救技術呢樣嘢，先至可以令到個世界再 去生存啊嘛，或者 咁變咗某程度上就係嗰陣時我哋做電影兄弟，好多人去訪問就係、是、哦一個好特別嘅行業啦。到我認知到哦，原來頭先我成日都講緊公仔可以感動人嘅。咁環保呢樣嘢其實某程度上，你雖然係早提出做公仔。但係我覺得我哋一定要係早行先一步咯。即係設計應該係比人更加快。咁當其時亦都好多一出嚟嘣一聲，好多傳媒一睇，咦你點唔係鐵人兄弟嗰種感覺咯？點解你突然間跳到咁遠去講環保呢樣嘢？ 同埋 你 都好型嘅。本身你嘅原因咧，其實個樣啊嗰啲嘢好型嘅，其實。係 咁變咗，我會覺得都係頭先講嗰句啦。我自己喜歡嗰樣嘢，我就特別花心機力去做。原因我自己好喜歡。咁特別就係用咗個角色係。剛才解釋了故事啦，咁變咗就嗰陣時傳媒就哇好多傳媒又係紛紛訪問啊，咁變咗成件事亦都係覺得反而反觀而家嘅市場去做公仔，佢哋會我見到好多好多年青人都係好多都係追捧好潮流咯，但係好少我會見到一個令我會覺得眼前突然間有一樣嘢，未必一定做得好靚。但係佢個題材個意念令到我會咁 彈起 彈出嚟咯，咁希望藉著我搞啲比賽啊，咁希望會更加多唔同設計師有唔同嘅題材走出嚟啦。 所以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咯。 咁跟住落去，其實某程度上咧，呢對公仔咧，其實就係係一比四，講緊唔係十二寸啦，講一比四啊，講緊係十八寸啦。 係哇， 哇更加大。點解我要？做咁大呢，因為其實係兩年前我自己原創作嘅十週年嚇，咁變咗我會覺得喺個市場上高，我已經係有一個位置，好多人認識你做到 figure， 亦都係猿人好定咗一個位噶啦。咁我要做一個紀念作品，呢個紀念作品其實就係當其時我就係未做原創作嘅時候，頭先講話棗紅色嗰只就攞咗個金獎。咁既然我十週年，我就想做一隻通全行都冇人做過嘅一個比例嘅一個公仔，即係我講設計師。 係咁，但係你嗰時諗嗱，仲難做咗噶嘛？你因為你逢係大咗，你擴大咗啲嘢，就自然就增進到啊，其他嘢就要諗好多嘢噶啦。 諗好多嘢，同埋改變好多嘢。估計唔到要做呢個公仔做咗兩年，同埋呢只公仔係令到自己會有情緒病。即係呢樣嘢 太大啦， 壓力太大，你估計唔到你做一 啱啱情緒病又講呢排， 係咩？ 情緒病啱邊個？唉，突然間 係啊，咁變咗係，我覺得做artist 啊，或者做創作嘅人，佢係會先諗咗自己。一樣嘢就話佢要面對佢嘅作品，要面對觀眾。 冇錯，係啊。 咁變咗自自然好多人話：，你唔好咁大壓力啦。我太太成日都話唔好咁大壓力啦。咁變咗佢係好自動，因為嗰件嘢係。你要面對人，你要面對自己，那個好像真的是你的仔一樣。 啊， 正正這個一比四的產品就是那個因由，就是你一定要做得好。但是兩年時間，其實中間很多訂了公仔的也都不斷地，喂，你究竟出不出價？你不出我就不要貨了，你退回那些錢給我。 我明白，有個壓力在這裡。 即是變成很多時候不是錢的壓力，是因為我交不到在他們手。 明白，明白，期。 還有你上到廠的時候，你見到這些東西，你會見到一路做的時候。 或者有些東西是吧？ 真的出不到，這樣真的出不到，這樣出我會死的，這樣。既然出了公仔會死的，那我真的。咁、那個壓力咪嚟咯， 明白，明白。 咁變咗，當然我唔係鼓吹呢樣壓力嘅嘢，只不過就係後屘好彩，我太太就慢慢去學，即係 輔助你啦，成日都幫你啦，係咯，冇 壓力啦，咁樣，咁就咁過咗兩年啦，終於今年真係出到呢個公仔，所有人收到都會覺得哇，呢件係 值得等啊，係嘛，值得等 嚟嘅，值得等嘅咁啊。當其時亦都有啲 fans 都話你做啦。即係好支持你做啦，我等兩年都等，三年都等，有啲就一年都等唔到，鬧到飛起嘅。 我明啊， 咁有兩種壓力嘅時候，有好又唔好，有好又唔好，個成長咪高低高低高低咁咯。咁呢個其實今次出到我都好開心嘅一個作品。 下次我要嚟你 office 再睇呢度，我未睇過上次應該。 好精彩嘅， 哦 ，OK， 我未睇過呢個。好，咁我下一張度睇下。不過唔緊要，我哋應該下一節咧翻嚟講多啲啦。即係你所有嘅創作嗰個意念啦，甚至啲好精彩嘅手稿，我終於攞到。 okay, 那就這些是值得 可以 講 一 些，是的，再分享多一些你的創作經歷啊，怎樣不同的作品啊，你不會只是原因，簡單，後期更加多不同的作品啊，分享一下個創作意念，怎樣突破困難，怎樣在香港可以突破到去不同的市場，又可以講多一些讓大家知道，還有我們一個好像一個漫畫家呢，其實可能我知道策劃師怎樣去首藏自己的手稿，其實都很重要。 其實我覺得是的，手稿我經常都說電腦畫它有電腦的輔助，其實手稿某程度上就是 很值錢的， 保留了當時你真的親筆畫， 而且怎樣調一落文的過程是寫下來， 所以我這麼多年一直創作都是用手稿 去留為紀念咯。 是的，明白。那變成我們回來呢，就再 講再講 多一點，這些是你個人的創作的東 西。 OK， 好 好啦，嗱，我又为大家介绍大江南北系列嘅新嘅四个菜啦。咁呢啲咁样嘅大江系列嘅菜咧，冚棒系中国八大菜式入边最著名嘅菜。而呢啲咧，全部咧系要用好多功夫整嘅。咁呢一个咧就系上海菜，系四喜烤腐，系用面筋、花生、木耳、冬菇同埋金菇做嘅。呢一个咧系夫妻肺片啦。咁咧就系有乜嘢咧？有牛草肚、牛腱肉、牛舌，然後咧就配紫天椒同花椒。这个呢個咧就係、是、桂花鹽水雞啦，有桂花嘅香味喺入邊嘅。咁呢個咧上海菜嘅清燉蟹粉獅子頭，用豬肉、蟹肉、蟹粉同埋肇慶酒咧就做成嘅。嗯，係好鮮味嘅。